的人也会爱到了疯狂，就让无休的坚定带来想象。千万金屋水珠摆满，心中的金屋处不在，要感谢命运多慷慨，我简单的生活都很愉快。 想看许良湖的音乐会啊，想去看这样的一场演出哈。好在呢，现在在网络当中是可以找得到这样的一个音乐剧的一个演出的一些片段的，也用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于许良湖当中的《简简单单就是爱》，开启我们新的一天。在周六的早上，向收音机旁来准时报道的土豆跑步、山外有山、好实在、小闪、Barry、Lily、说句心里话、风吹麦浪、静清风飘扬，他说：“二姐，周末好啊！不管今天你是纯粹休息，还是有加班和出行的安排，都希望三个小时哈，从这样的一个小小音乐摊位出发的音乐，能够带来给你好的心情。” 首郊游，我们今天听到的是青草味的牧童口琴版。有的时候呢，纯粹的音乐也会带给我们不错的心情。哎，我刚刚说的是周六吗？我还需要睡一个回笼觉。好，周日早上7:10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哈。Sorry 抱歉给你们造成了困扰，尤其是对于那些周六要上班的朋友。 打个喷嚏留下身体， 可以好好实踏踏实实的休息一下啊！今天星期日， 谁对你撒野不也是爱？我的世界活该，你就是一切。我要翻脸红，我也不屑。 值得推荐。7:10，祝你开心。 Stand up like a giant, so don't you tell me when I'm down in my lonely face. I... 幸福会是什么，希望为他不止一个我，把我的爱填满每个角落。就算到20年以后，也想努力工作，看天地辽阔，我继续奋斗，他在家洗衣煮饭也不错。幸福梦想有很多种，我们一起画美丽轮廓，苦和甜交错，也有失望疑惑，但出发时的梦从没放弃过。我相信有盼望在心中，眼泪也变收成的彩虹。两个人平凡的生活，有个就不寂寞， 来自于锦绣二重唱的当年的一首经典的曲目，叫做《20年后的幸福》。我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听友们大概都是年龄在什么样的一个年龄阶段哈、啊？有没有想到过自己20年后的一种生活状态和你想去尝试的东西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方面和领域？那昨天呢，虽然说跆拳道选手吴静瑜啊，虽然没有能够拿到他人生当中的第三块奥运金牌，但是他在整个比赛结束之后呢，也是第一时间发了微博，他感谢国家，感谢大家，同时也提到说他22年的运动生涯可能要结束了。4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他把所有的热情、激情、热爱都献给了跆拳道。那现在呢，是时候说上再见了。他说感谢所有的人支持他、鼓励他、帮助过他的人们，他也会带着大家的爱继续前进，开启人生的新篇章。我看到底下网友的留言特别好，大家都说的是你已经尽力了，而且呢，你该开启你的人生的新篇章，去感受你更好的生活。没有拿到那块金牌，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重要。他已经竭尽所能的做到最好了，哈，展示了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所以要把这份祝福送给吴静瑜。 就 还是纯粹没关系，是我不会说甜言蜜语，没关系，怎样都没关系，大不了不要在一起。多么贴心，多么懂得让你开心，和他一起永远都有说不完的话题，还有那个口气有点神秘，难免对他充满好奇，那种男人透露让人着迷的吸引力，我已经不懂你，你还想要什么刺激，我多 谢谢张宇带来这首《没关系》。刚才无糖咖啡也来报道说，可能就是因为你太在意昨天那个星期六了，因为东京奥运会的首日，中国代表团拿下了三枚金牌。是的，我昨天在下直播之前的时候，正好赶上十米气步枪决赛刚刚开始，然后那个时候呢，就很多人都在关注宁波姑娘杨倩。我离开直播间的时候，应该是第一轮的这样的一个筛选刚刚结束，她其实是成绩比较靠后的，等于一枪一枪哈、啊，让自己的这个环数提上去，越来越接近心目当中的那个奖牌。所以当时回到办公室看到他夺下首金的时候，真的非常开心。然后很多朋友也特别开心的是，三位姑娘三枚金牌，也让《义勇军进行曲》在早中晚三次在东京奥运的赛场奏响，所以也是为中国代表队感觉到高兴，为中国队骄傲。49公斤级的举重比赛，侯智慧是6把6重，并且创造了3项的奥运纪录。而到了晚间的时候，很多人看孙一文的这个重剑比赛，真的是跟着全身在一起使劲儿啊！最后那个一剑封喉，真太精彩了。我建议很多朋友可以找一找这个比赛的整个的完整的决赛的时间，大概就7分多钟的时间。最后那一下子真的。看过了这次比赛，你就知道重剑比赛是怎么样一个流程了。好，7点25分，这里是带你出发，我们继续来听歌 Daft Punk Beyond。 Close your eyes and

see the fire in the sky. We feel the beating of our hearts together. 说听了这首歌感觉今天要去上班被打了很多的鸡血，是不是哈？今天好好的观赛。2020东京奥运会，也就是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赛第二天，在今天7月25号星期日这一天呢，将会有产生18枚金牌。那中国跳水梦之队呢，首秀剑指金牌，而旗手赵帅跆拳道的冠军呢，也是势在必得。另外呢，举重射击也将会有再次冲金的可能性，所以提前预祝大家今天周末的话，在家里观赛愉快。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明天的蓝图下载，时代扬起年轻的风。在心中激情澎湃，黑城的 交响起来，迎接富民强国的接力赛，我们站在最前排，新时代画卷已展开，青春加时代，我与我的国同在，筑梦路上不言败，未来有我更精彩，青春加时代，我们与世界同在，狂飞的中国大舞台，聚焦我们这一代，用青春创造锦绣新时代。 这个时代节奏快，无尽量子和 AI 全面小康贫穷说拜拜，发展速度让世界刮目看，共建共治共享，敢憧憬新时代，获得敢幸福敢安全感，愿每个人都能扮演温柔以待，青春恰时来，谁也不可取代，别抱怨别迷茫别等待，努力拼搏就现在，努力拼搏就现在，2025和2035我们奋斗我们期待，活着就要活出精彩，活着就要活出精彩，这是属于我的舞台， 号角响起来，迎接富民强国的接力赛，我们站在最前排，新时代画卷已展开，青春加时来，我与我的国同在，筑梦路上不言败， 青春恰时来，而助力中国队迎战奥运会，登录北京时间 APP 参与你为奥运健儿加油我为你加油的活动，从现在开始呢，上传个人运动的瞬间给中国健儿加油，就有机会获得加油礼盒，你祝福我赠礼，一起来给中国健儿加油。 上一道温柔的光，

你看得到给我拥抱。微风轻轻飘，寂寞在笑声里默默喧闹，只有我知道不需要再寻找谁的依靠。想见你，没有你，每天生活只剩呼吸。闭上眼，晃动的全都是你。想见你，我的心其实从来不曾离去。这一生只想和你在一起。闭上眼，晃动的全都是你。想见你，我的心其实从来不曾离去。全世界最重要的就是你。 我想周末的早上，如果听到了一首超过20年的老歌突然在你耳边响起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好像是在周末的早晨在你的身旁开启了一台时光机，而这样一台时光机的钥匙是来自于音乐。珊珊就说了哈，她昨天看了中国女足的比赛，上半场踢得很好，3-1领先了赞比亚，到了下半场的时候呢，稍显有些凌乱，4-4的平局有些可惜。同时呢，她也预告了一下今天下午3点多的时候有中国女排和土耳其的比赛，所以今天在家里面好好休息的朋友，也希望你们可以在电视荧屏前或者在网络视频端给中国女排加油。 我的身体充满力量，哎呀我去，迫不及待要和你分享，有很多话想对你讲，只想对你讲，只想对你讲。我最快乐的迫不及待，告诉我妹子你都为了谁来，我是你最好的安排，如果不是我就一直看着你发呆， 看着你傻傻笑傻傻笑，一见你就笑，没有你的陪伴一点都不好，看着你傻傻笑傻傻笑，怎么样都好，只要是你其他都不重要。 没有机会和你聊天，没有时间，我想疯狂地为你表演，你给了我最大的理解，我又胖了一点，你对我的爱又多了一点，我想对着你说你一点都不普通，有时候你会让我发疯，觉得你会不懂我在松幸福，好想和你多待几分钟， 看着你傻傻笑傻傻笑，遇见你就笑，没有你的陪伴一点都不好，看着你傻傻笑傻傻笑，怎么样都好，只要是你其他都不重要， 傻笑傻傻笑，一见你就笑，没有你的陪伴一点都不好， 又偷着唱一起啊， 看着你傻傻笑傻傻笑，怎么样都好，只要是你其他都不重要， 看着你傻傻笑傻傻笑，一见你就笑，没有你的陪伴一点都不好，傻傻傻笑，怎么样都好，只要是你其他都不重要， 我会很安心，因为 听见你们的声音。 嗯，听见你们的声音，你们的声音是以文字的方式呈现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TTZZ Morning Morning， 他说刚才那首汉城奥运会主题歌 Hand in Hand 真的太经典，记忆里面的第一届从电视上看到的奥运会，不过那个时候才4岁，很好奇为什么记忆会如此的清晰，而也同时记住了风华正茂的爸爸小书童。他说刚才那个比喻哈，不仅是像搭乘了一趟时光机，也好像是在周末的时候开了一瓶82年的拉菲，开得起啊。同时他说咱们多愉快的晨间节目呀，不踢足球 no 女足可以。好了，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情况哈。今天北京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气温比较高，请注意防暑。 什么时候你开始对我说奇奇怪怪有些勉强的理由？我只好装着都不懂。 No 我在想爱情怎么有这么多结果。 收听的是带你出发，

多吃糖对身体是有很多的益处，但我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就戒掉，所以我觉得我可能需要慢慢慢慢的把糖量减下来。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糖的危害了，因为它被一些利益的关系被隐瞒了50多年，所以当我们再次知道糖和高糖高脂肪是包括像肥胖啊、冠心病啊、糖尿病啊一些这样的一种发病率升高的原因之一之后，我们就会有意识的稍微在饮食当中减少糖的使用量，而且慢慢的需要提醒自己，糖可能跟烟草和酒精是一样，有一种潜在的危害，而且让人容易上瘾，所以很多时候吃糖的时候要多多的控制。好，这里是带你出发，我们继续来听歌，同时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跟戴宇保持互动和交流。 Johansson Sarah Groves 带一首 Traveling Lights Morning。 Frustrations and rivers are raging, picking up stones I found along the way. I staggered and I stumbled down pathways of trouble. I was hauling those souvenirs of misery, and with each step taken, my back was breaking till I found the one who took it all from me. Down by the riverside, I lay my burden. 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周末早上7点到10点，祝你开心。 哎呦，我不是故意的，对面那车突然开大灯，什么都看不见。 安全驾驶，请正确使用远光灯。

国内的音乐人哈，龚爽的歌叫《月亮与六便士》，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报道的 Rita 呢，也是听到了互动的平台是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同时呢，他是来给孙一文哈，不能再继续鼓劲了啊，给孙一文打 call 的。我昨天也看了击剑女子组重剑的决赛，应该我看到的是回放。对，应该看到是回放，但我觉得七分多钟的时间真的见识增长了不少，因为在此之前的时候我不太知道重剑的规则啊，比赛规则是怎么样子的，你没有想到说每一个回合只有两分多钟的时间，而且更没有想到是如果两方哈、都没有主动的出击，其实裁判员会给双方黄牌或者红牌，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不断的鞭策你说必须有一方或者两方都要主动的去出击，去争取赛点，去争取分数。其实最后那个一剑封喉的那决一剑的时刻非常的惊心动魄，在此之前的时候他们是打成了10-10的平分啊平局，所以我家里面有人喜欢打篮球，我觉得篮球就已经是那种可以把比赛的时间精确到秒的状态，但没有想到重剑也是一个在比赛的时刻以秒来计算的，所以如果说你对这个比赛，对这一场比赛孙一文是如何拿到了这枚非常宝贵的金牌感兴趣的话，你不妨去看一下重剑决赛的一个视频的回放。好，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周日的带你出发，依然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一首很轻快的哈，同时很动听的英文歌 A Great Big WorldI will be there. And no one seems to care. When you feel like you need a shoulder, I will always be there. When they laugh and they stare, and it's too much to bear.Like you need a soldier, I will always be there. 在奥运的赛场上，不管有没有拿到奖牌哈，我觉得每一个拼尽全力去展示奥运精神，然后去展示自己的一个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精神的运动员们，都值得被赞许。而且呢，我相信有很多人去看了一下，就是男子十米气手枪的决赛，因为那个比赛呢也特别的关键，很多人去为庞伟加油，然后看到了最终摘得了金牌的是伊朗的射击运动员，叫贾瓦德·弗洛吉。然后很多人知道他其实在生活当中是一个护士，不是专业的职业的运动员，所以看完之后觉得哇，太厉害了。因为疫情对于伊朗的这个运动员日常的训练影响也很大，所以很多时候他都在家里面完成了一些日常的训练。所以伊朗驻华大使馆呢，也是感谢了中国的网友们对于他们的点赞和对于贾瓦德的一个鼓励。 想着想你想你想你也想你，朋友你会不会常把我想起，年月日时再相聚，何时能把这眼欢找回，多很多事是他的回忆，很多歌我只想要为你唱起，就是即便你致命不爱听，在雨夜吐水麦芽末聆听寂寞的声音，举世之名不如一个指引，直到自己问情解开莫要心情，高山流水风景似等灵机，高山静的水静如镜，无言却深入悠远的天地，天空上月之余，那次微信上的是旧梦的演唱厅，这你杯酒一把斟一句温馨，这次念词哦也是不变的旋律，当春雪融夏季，秋风为我捎口信，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锵，又是思念的四季。只愿见面，只意只笔有知心，古人说这就是所谓知音，想着想你想你想你也想你，朋友你会不会常把我想起，年月日时再相聚，何时能把这眼欢找回，多安多安是谁的回忆，很多歌我只想要为你唱起，分歧依旧旅，自己却已归期，注定即伤心，我还决心只因在乎自己，几年过去当我带着波涛情，更多冷言冷语，请你听请你静听唱给你永远不离弃的旨意，天空上月之余，歌词我写上的是这你杯酒一把斟一句温馨，这几年子也是旋律，当春雪融夏季，秋风为我捎口信，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锵，又是思念的四季。只言千面，只意只笔有知心，古人说这就是所谓知音，想着想你想你想你也想你，朋友你会不会常把我想起，年月日时再相聚，何时能把旧言欢找回， 在路上有没有目的地其实真的没那么重要，带你出发，用好音乐重新换回自我，释放不安，化解苦楚，对抗庸常， 在我眼中，在我心中，有你的出现就有蔚蓝天空，梦的城堡

要就赶个催催，做白日梦的人上不了最前线，跟勇气通上天，让脆弱站到一边，要信你的心跟希望 Say hi say hi Woo! Come on come on 给我感觉，给我给我真的感觉， 爱就爱，敢爱敢做的人超级精彩。嘿耶嘿耶 ，Come on come on， 给我感觉，哦给我给我真的感觉 ，Oh yeah。 Come on come on， 给我感觉， 爱就爱，谁能阻止我们开怀？ 小书童很开心了哈，做饭本来就很有灵感，在周末的时间当中呢，好好研究一下美食。之前呢是做好了煲仔饭、酸黄瓜、酱牛肉、腌制的香菜和咸菜。这次不仅是有点子、有想法做香肠，还得做点别的吧。因为每一个时段都听到了一首最爱的阿妹的歌。前面听到是《爱什么稀罕》，而这首来自于阿妹的《给我感觉》。好，8:34，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带你出发，也要向收音机旁早起的听友问上一声周日的早上好。我是戴毅，我们来关注一条国家大剧院的演出消息。民歌产生于民间，也是各时期人民生活的真实的写照，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那有很多的民歌都是在流传当中不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经过了作曲家的改编创作，成为了合唱的版本。歌词呢生动传神，曲调呢也是见真完美，并且呢由多声部的合唱赋予了崭新的寓意。国家大剧院2021八月合唱节邀请到了北京爱乐合唱团、171中学金帆合唱团、内蒙古少年合唱团以及华中师范大学天空合唱团、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将会演绎各族的民歌，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我们来听一首新歌，于真演唱的《盖世云英》。 这鸭巴方便疼你抓我来追，吃吃喝喝睡睡重新上床睡睡，谁和谁爱是谁，奶奶说我胖子那我你就没谁听会，一言不合就打枪的拳头滋味，凡人见了就怕从此天地无罪，真心下下书本过得问心无愧，家族意思没什么人像我没心没肺。 莫看姑娘美光美名，墙壁内藏乾坤胜过辽远，包容世间好与坏，看我啊哒哒哒啊哒哒哒哒，江湖纷争争与动，打遍天下无敌来去匆匆，唯快不破就是我，看我啊哒哒哒啊哒哒哒，什么心 哎呀哎呀哎，改变不了你，哎呀哎呀哎。

最後暗いまた春めくような綺麗なさよならしましょう。それは水もやら疲れたエーデルワイス、クローズミナス耳飾り、こんなつまらない映画などもおしまいなのに、エンドロールの途中で悲しくなったね、この想いは何、あなたが見据えた未来に私もいたい、鼻先が触れるくらいにあなたを見つめたい、張り裂けるほどの痛みを叫びたいのに、私あなたに恋をした、あなたらと一緒にずっとずっと「していた」「晴れた日の朝、あなたのことがどこまでも大切でした」「言えないでいたことばかわし合った」「笑える」穏やかに、それはひどく竹の触れた後口中ほつれてゆくボタンの穴、こんなちぐはぐな舞台はもう閉めたい、なのにエピラクのセリフが言えなくなったね、あなたを「どれだけ生まれ変わろうとも意味がないくらい」「どこか導かれるようにあなたと出会いたい」「今さら言いたいことなんて一つもないのに」「私あなたに恋をした」「苦しさと一緒にずっと」 这首歌曲的名字来自于米津玄师，他也是备受我国年轻人所喜爱的一位斜杠青年哈、因为他既是音乐人、词曲作者、歌手，也是吉他手，还会插画，同时还会跳舞，还酷爱摄影，好像真的没有他所不喜欢的、不能够去做的事情。那所以这样的一种状态哈，这样的一种啊热爱生活的表现，所以备受欢迎的喜爱程度也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东京奥运会的宣传片在去年的时候最先发布的一个宣传片里面，就是由米津玄师和石原里美来共同拍摄的。看到了一个热搜，我相信很多人也看到了，北野武是吐槽了一下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他说昨天的就前天的奥运会开幕式真的太好看了，好看的我都快睡着了。可爱又有趣的北野武，可以去看一下哈、到底说了些什么，还是吐槽挺猛烈的。好，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郭顶，也是我国非常优秀的一位音乐人，叫做有什么奇怪。 这里的人喜欢热闹，好像只喜欢庆祝不爱睡觉，到困扰植物都会对你煎 家，你别以为他对你是好是无聊，前一秒的还在笑，转眼就变成恋人亲吻白昼，我还在想太感人，突然有个身影浮现，有什么奇怪人就是得不到，也好计较得到，为你看得到，奇怪不用怕，完全不用争吵，你开心就很好，好像没有害羞就不被需要，看到笑干嘛每次都有预兆，没料到只好往景点里找一找，不得了， 有种迷失没有药治疗，一样迷样白样人关照，可即使会返回前，至少留下眷恋疼着， 喜欢郭顶这首歌的朋友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打个 call， 无糖咖啡说举个手，喜欢这首有什么奇怪，北野武说出这样的话也确实不奇怪哈。很多人看到之后，包括一些小朋友看完之后都会提前离开电视机，说妈妈我要去睡觉了，我就不看这个奥运会的开幕式了哈，有点怕做噩梦。我没有听到米西亚在东京奥运会开幕上演唱哪一首歌曲，但是可以给你推荐这一首比较轻快的 Sunshine，当时他来参加歌手当打之年的时候，很多人也是喜欢上了他的演绎，因为确实实力超群，尤其米西亚 Sunshine。 Every day you're sunshine, every day you're sunshine.

来自于刘瑞琦的翻唱，原曲的演唱者呢是张雨晨，然后作词呢是潘帅潘玮柏，而谱曲的呢是你们都很爱的周董周杰伦，当然我也很喜欢。谢谢收音机旁的珊珊来替我报时哈，不仅有我们的整点报时，他还提醒我说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就会结束你今天早晨的工作。那我也要跟大家说，我们九点档的时候还有一个福利给大家。刚才刘瑞琦在《浪漫爱》里边唱到说你会为我一直点播，那我们给大家开放一个机会来点首歌送给你想要听的那个人，同时还有奖品送给你。关注我们的互动。本节目奖品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价值300元的两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一箱娃哈哈营养快线。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接下来这个问题呢还是比较简单的，因为我在第一个时段已经提到了这一届的东京奥运会呢它是第多少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呢？如果你知道这个答案的话，请把答案发送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一个数字也行，或者发第多少多少届也可以，我将会挑选一位幸运的朋友把娃哈哈送给他，同时还会为你送上一首点歌的机会，请现在发送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一年跳过心间，轻易忘却，就在这目之间，心事如落月，一年一笑一热情间，从此痴情只为你而痴情，繁华在我无言，羽翼西装弓箭，胜却人世间万千，冷暖悲欢也坚决。虽然变幻无限，慢慢思念从未见，遥遥相望不变。 手并肩，将时间看遍，阴雨如画眉卷，岁月可似水流年，你和无常也相约，聚与别，无论相隔多远，河岸地上也绵绵，将那迟疑都抛却。 美奇花月夜，我们的微信平台呢刚刚是安静了一分钟，然后陆陆续续的有听友们把答案发了过来，我看到的数字有33、有35、还有32。我觉得刚刚那个安静的一分钟应该是很多人去查了一下，是不是？没关系，我没有说不能查哈，只要你把你认为的准确答案发送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不仅有机会拿走我们的娃哈哈，是由娃哈哈集团提供价值300元两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一箱娃哈哈营养快线，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还有机会点歌一首，如果感兴趣的话来试试看吧哈，回答数字就可以，已经给了你3个选项了，32、33和35，总有一个是对的。 Tom Tom Club Genius of Love， 稍后来聊这首歌。 答 bingo。 哦哦，这不是 fantasy， 要说的就是这件事情哈。Tom Tom Club 的 Genius of Love 是这首歌的歌名。其实呢，很早很早之前的时候， Mariah Carey 是在收音机里面听到了这支乐队的这首歌，然后就觉得哎，他在自己的脑海当中已经构思好了 fantasy 的旋律，就要采样这首歌曲最有趣的这个部分作为自己的歌曲的音乐灵感。所以他觉得在他唱 fantasy 的时候，就能够想起自己成长时候那些特别美好的轻松畅快的时间，所以他就迫不及待的要把刚才这首啊，我们听到这首 Genius of Love 的旋律融入到自己的 fantasy 那首歌曲。所以我们来听听看来自于 Mariah Carey 的这首 fantasy。 Keeping it real, son. That's right. The shining star. You're my shining star, girl. Yo, New York in the house. It's Brooklyn in the house. That's right. Uptown in the house. Let's go. Shaolin, are you in the house? Don't stop. Boogie Down, are you in the house? Yeah. Sacramento in the house. Atlanta, Georgia, are you in the house? Come on. West Coast, are you in the house? Japan, are you in the house? Everybody, are you in the house? Baby, baby, come on, baby, come on, baby, come on. When you walk by every night, talking sweet and looking fine, I get kind of hectic inside. Baby, I'm so into you. Darling, if you only knew all the things that flow through my mind, but it's just come on. Fantasy 太喜欢了，然后看了很多遍这首歌的 MV， 后来才知道这首歌的 MV 也是 Mariah Carey 自己来自导啊自演的一个音乐视频。 就是天黑的时候，他在一群舞者的围绕之下，在吉普车上面唱歌。然后 ODB 也是作为这首歌的混音作品的说唱歌手，在 MV 里面出现了，还起到了一个搞笑的担当。太多美好的回忆。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周末早上7点到10点，祝你开心。 周董的这首《晴天》响起的时候，我觉得收音机旁的丽佳应该很开心，因为你不仅是获得这一次点歌的机会，还答对了问题，确实是第32届夏季奥运会。所以也拿走了我们的娃哈哈啊！祝你周末快乐，一起来邀请更多听友在路上，在这个周日一起来收听周董的这一首《晴天》，也希望接下来的工作日啊，每一天尽量保持好天气。 想起花瓣试着掉落，为你翘课的那一天，快乐的那一天，教室的那一天，我怎么看不见教室的下雨天，我好像在另一边，你身高失去的印记我还留着，好像成为一片你未知的海誓离开，我试过握着衣袖，但偏偏一渐渐大到我看你不见，还要多久我才能在你身边，等到放晴的那天，也许我会比较好一点，从前从前有个 下雨天，我飘荡在另一边，而你身 距离吹得好远，好不容易有人在多爱一天，但故事的最后你好像还是输了。 加油， 红旗我为你自豪。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你啊， FM 九七四音乐的勇气，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There's nothing left for me to say, 'cause I'm lost in the silence between you and me. Now you're gone, nothing's left over, used to be. That's okay, that's alright. Go ahead and live your life. That's okay, that's alright. But don't blame me if I get sad sometimes. That's okay, that's alright. Go ahead. 首小马的音乐人 Carl Suck， 吴孟洲和黄霄云以及 Alan Walker 合作的 Save Something， 九点档的带你出发，依然来自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这是来自于王心凌，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 ，Morning Morning。 掌控，不再拉扯，自然会愈合。 手会忘了，会记得，也许过一段时间，几个月或者几年之后，我们就会忘记，在这个夏天看东京奥运会的第一天，中国队拿下三枚金牌的这个事情哈、就是你可能会因为时间慢慢的久远之后有些淡忘掉了，但如果说那一天你正好看到了一些精彩的比赛的镜头，你跟随着运动员的选手一点一点的时间流过之后，记录下或者看到了他比赛的全过程，我想那个画面是很难忘掉的。因为我就是看到了重剑的比赛，孙颖文是怎么样一分一分一分走到了10-10，然后通过最后的这样的决一剑的时刻拿下这枚宝贵的金牌，然后战胜罗马尼亚的这个老将哈，真的是太兴奋了，所以不怪那个教练当时把他扛起来，那个兴奋的状态已经没有办法去表达了。今天呢还会有游泳、射箭、跳水以及举重、公路自行车、击剑、柔道和滑板等项目的比赛将会产生18枚金牌，而女排方面的朱婷领衔的中国女排将会开启卫冕之路。跆拳道男子68公斤级的比赛开幕式上担任中国代表团的旗手，男旗手的赵帅将会争取再度夺冠，还有跳水女子双人3米板也值得大家去关注一下。举重方面，李发彬和詹丽君将会分别冲击男子61公斤级和男子67公斤级的金牌，还有男子10米气步枪，这会儿应该已经开始比赛了吧，以及冲浪和滑板两个首度进入到奥运会的大项目也将会开赛，所以也是再次的祝愿大家今天如果在家哈，宅在家里面观赛的时间，观赛愉快。 You because I'm so open. 喜欢的燕姿的一首奔啊，前天的时候，对，23号是她的生日，我们也送上一个迟到的祝福，同时也为正在参加100米蝶泳女子半决赛的张雨霏给她加油，游得快一点。